My University 牛顿力学啊，呢个万有引力呢一个题目咧，我哋而家去到第二节啊。咁头先我哋讲到就话嗰当其时嗰个背景啦。咁但系咧，即系第一节尾嘅时候咧，我哋提到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好核心问题咧，就系、是、喂，我哋见到啲现象，如果我哋用一个数学方法去处理嘅时候咧，我哋必定有一个量度嘅单位啊嘛。嗱，咁量度嘅单位咧，即系如果讲到实用性，譬如长度啊、高度啊，或者系时间，当然有啦。但是去到如果去西方，譬如話去到講 force 嘅時候咧，咁好似就即係東方又好似冇呢一個量度嘅意識喺度，係咪？ 亦都冇，即係其實大家都有幾個單位嘅意識都有喺度嘅，譬如重量，大家都會講嘅，中國人講幾多斤幾多兩，咁西方人咪後來講公斤咯， 或者磅啦，佢哋嗰啲 啦， 應該更加做盎司同埋磅啦。 咁即係其實大家咧都係對呢啲長度啊、時間啊同埋質量啊呢三個係最基本嘅單位觀念，但係其實係大家我哋生活上已經係接受咗嘅。咁所謂定義一個力嘅單位咧，就係我哋能唔能夠用一啲我日常識得嘅呢三個基本嘅量嘅一啲組合嚟去同我幫我重新定義一個物理嘅量咧。即係如果係咁，我哋唔再需要去引入啲新嘅嘢啊！我哋只不過將我哋現有一啲嘢去砌成一。 陳子雲哥個意思好簡單啫，話如果我哋去量度力嘅時候，我哋用翻幾多斤啊，幾多兩啊，幾多磅啊，咁啊照計呢樣嘢係最易嘅。即係如果我諗，如果中國嚟講，就會即係好傾向就會用咁嘅方法去做添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盡量咧，希望我哋最後用幾個最簡單嘅嘢嚟砌一套系統出嚟咯。咁呢一個就係力學嘅系統，就由翻最基本對長度、時間、質量嘅量度嚟幫我再透過一啲物理定律加啲數學，咁然之後將幾個唔同嘅物理量連結埋一齊。 咁但係當其時咧，其實講到涉及到即係呢個力嘅呢個概念或者呢、這個量度咧，係咪都係主要係牛津做出嚟嘅咧？即係佢發明出嚟嘅咧？發展出嚟 亦都唔止嘅，諗力呢一個問題咧，你話講亞里士多德嘅時候已經有嘅，即係佢哋會想像到我將一件嘢掟出去嘅時候出力啲同冇咁出力，咁其實喺心入邊有一個力嘅概念，但係力呢個概念作用喺一件物體上邊，令到件物體點樣運動，咁一個正確啲嘅數學形式咪去到牛頓嘅時候先至能夠表達到出嚟咯。我哋上一集都有提到嘅。正常人啊，譬如話好似亞里士多德嘅，佢都會咁諗。我俾出去嘅力大同小咧，係影響到個物體最後嘅速度嘅。但係後來咧，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聽過嘅，牛頓係將我掟出去嘅嗰個力同嗰個物體嘅加速度連結埋一齊，就唔係速度。咁呢樣嘢就有少少就同我哋嘅經驗有少少唔同啦嚇。於是乎佢諗力呢樣嘢出嚟啦，就唔係話完全係佢做先嘅，即係佢只不過將前面嘅人去諗到嘅一啲嘢，咁但係後來就發覺可能用佢哋前面嘅人，純粹用一個人嘅感覺嚟做定義唔係咁準確。我重新用一個透過一個數學嘅過程去重新定義一次。 嗱，呢個好簡單，因為點解咧？你每個人咧，佢之所以用個力咧，大家有唔同嘅感覺啊嘛。 係啊。 如果你講話一個大隻啲嘅同一個即係瘦啲嘅。咁個完全嗰、那個即係大家可能講唔同嘅語言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去到牛津嗰個標準就話，喂，我全世界我攞呢個尺度呢個單位都量到嗰樣嘢噶嘛？佢個概念係咪咁先？ 係啦，就係咁啦，就揾一啲我哋標準嘅單位啊。咁當然就你會覺得啊，咁究竟佢點樣能夠用一啲重量再加埋一啲長度加埋啲時間嘅嘢？又砌到一個力嘅單位出嚟咧，咁呢一個我可以講到，即係之後講牛頓嗰幾個定律嘅時候，我可以再慢慢去睇呢樣嘢。 但係最簡單嘅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力嘅單位，而家我哋嘅認知係應該點，即係點講法嘅？ 嗱、可以講少少啦。咁其實就用翻牛頓個名去我哋 幾多個 Newton 係啦，用翻牛頓個名嚟去定義翻啦嚇。咁但係其實呢樣又唔係咩新嘅，佢就係、是、只不過就係話一個力點為之大力咧？佢能夠令到一件越重嘅嘢有一個越大嘅加速度，就為之一個大嘅力，即係呢個其實牛頓第二定律嘅其中一個講法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就唔講個方程住，但係講咗個哲理先啦。如果我能夠令到一件嘢加速得好快，咁其實個意義唔係好足嘅喎。令到一件輕嘅嘢加速快，同令到一件重嘅嘢加速快，我所需要嘅力唔同嘅喎。即係我掟一件輕嘅，同掟一件重嘅嘢。我需要的力是不同的，如果我要他們都走得那麼快的話， 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咧定義力嘅時候咧，唔好淨係考慮佢最後掟出嚟加速得快唔快，仲要諗埋咧佢件嘢本身有幾重。 嗯， 嚇，有幾唔願意俾我推喐？佢越重嘅嘢就越唔願意俾我推喐。 嗱，呢個有一個新嘅概念啦，呢個日後我哋亦都會再講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度首先提一提，大家可以記住，亦都你都唔需要一定一定 用生活上大家個感覺啦。 唔係，佢有一個名嘅叫 inertia。 係啦，就個慣性。 慣性， 我哋暫時避咗呢個。避咗 嚇。 我哋即係所謂，即係我哋即係總結一句啦，就係話乜嘢為之大力咧？就係你能夠令到一件越重嘅嘢，佢出嚟嘅嗰個加速度越大。就是一個咁樣嘅意思，咁就為之一個大嘅力。咁於是乎，再用翻啊提埋牛頓第二定律，如果你能夠令到一個一單位嘅重量，佢有一個單位嘅加速度，咁呢個就為之一個單位嘅力。咁呢個就係一個。 你再講多次。 一個嗱係啦，一個單位嘅力，佢就可以令到一個單位嘅重量有一個單位嘅加速度。 哦。 再調翻轉講一次。如果那件嘢佢係有一個單位嘅重量，佢有一個單位嘅加速度，即係話咧，我對佢已經施咗一個單位嘅力。 嗯， 就咁嘅意思。 嗱，大家如果聽到呢條唔明咧，唔使驚嚇，因為咧呢度去比較深少，即係將來咧我哋會重複，我哋會仔細去講，但係俾咗一個基本嘅一個印象你先嚇。 即係起碼大家知道嘅就係話，我要講一個力嘅大細咧，你就要知道件嘢幾重，同埋佢會被加速得幾快先。要一定要有齊呢兩個資料，你才可以話到俾我聽，我受嘅力，即係或者我施嘅力係大定係細。 嗱，但我聽你咁講，其實當其時佢諗呢個問題已經去到一個相當之複雜嘅一個。 其實佢已經諗緊嘅唔係淨係我哋今集講嗰啲萬有引力圓形運動嘅嘢，佢係講緊包括伽利略時代嗰啲咁嘅自由落體運動啊，甚至拋物線運動啊。即係其實開普勒嗰度已經佢係諗過，一個物體嘅運動咧。基本上誒，唔好話物體運動啦，天體上嘅運動啊，都可以由一個三角錐體嘅切面切出嚟嘅嗰個形狀 睇曬 歸納出嚟嘅，即係 呢個古希臘都識㗎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呢樣嘢就會令到即係點解咁即係要提呢樣嘢咧？就係話 嗱呢度即係喺 由一個形狀切出嚟嘅切面，可以幫我哋去理解到天體上物體嘅咁多種唔同形狀，就更加印證到佢哋。相信呢一啲唔同表象背後有一個共同嘅真理喺後 面， 即係呢樣係加深佢哋印象，所以佢哋咁願意去接受呢一種咁樣嘅模型。而事實上都係嘅，我哋今日知道咧，的而且確，用呢一個牛頓萬有引力嘅定律，唔同嘅數學嘅極限咧，係會幫我哋得出呢幾個唔同嘅軌道出嚟。 嗱頭先我哋講到咧，就話即係佢諗到呢個現象咧，咁佢就猛諗啦，哇！所有嘅物體咧。只有佢有一個質量啊 ，mass 啊，咁我哋將來又會解釋呢樣嘢，佢就會產生一個引力嘅現象喺度。 嗱呢樣就同我哋頭先未必太有關係，的而且確係嘅。用牛頓嘅諗法， 啊、 一件嘢點解會有引對其他人有引力咧？就係佢自己本身有質量。呢個就係佢要解釋呢、這、一個。引力的來源的其中一個補充、 總之不要理會總之就是有兩件物體的時候他們會互相產生一個類似鏈球的作用就是他有一個會圍了另外一個轉、這個究竟是什麼 他當然沒有再深過但是這個是一個即是數學上面的表述就是這樣 是、 但是問題就是其實就算我們說得 再簡單一點就是這個引力的意思就是兩個物體是會互相吸引去接近嘛，咁所以即係翻返第一次講嘅就話嗰個 falling、gravitation is all about falling 呢一個係絕對正確 嘅。係啦，因為即係如果我哋知道啦，萬有引力係一個引力嚟嘅，互相吸引嘅。其實互相吸引，你另外一種理解就係互相去跌落大家嗰度咯。咁但係話點解會諗到係我哋頭先有提過啦？即係有質量就會產生引力，咁呢樣嘢又唔係完全空穴來風嘅，因為大家都諗到由日心說個模型，大家都繞住太陽轉，咁就即係話太陽會俾個力出嚟啦。咁太陽係一樣乜嘢嘢去俾個力出嚟啦？咁佢可能其中一個即係諗法就係佢係重嘅，佢係有質量嘅，就好似一個好大隻嘅鏈球運動員去扯住一個鏈球嘅一個情形咁樣，佢就會產生呢個力，就好似一條鏈咁。但係呢條鏈我哋係睇唔到嚇。咁亦都唔知佢係咪真係一條鏈嚇。總之佢有一個數學嘅表達形式，就係跟隨要牛頓做嘅嘢，就係話佢結合咗先前阿哈尼阿霍佢哋諗到嘅頭先講一除距離平方嘅嗰個數學形式啦。後來再加上我哋頭先提到少少嘅，又要同質量有關。 於是乎咧，就將呢幾個元素距離、質量擺咗埋一齊出嚟喺佢個萬有引力定律公式嗰度。好啦，即係擺埋一齊出嚟，用文字講一次係咩咧？牛頓係咁認為嘅。呢、這個萬有引力嘅大小咧，同距離咧有關，越遠越細；同質量有關。如果我又好，你又好，質量越大嘅話咧，吸引力亦都越大。咁就 即係換言之，有起碼有兩個因素喺度， 兩個 唔同嘅 variable， 兩個唔同嘅因素， 可以話係三個添。 嗯， 我嘅質量係一個，你嘅質量係第二個， 嗯、 我哋之間嘅距離就係第三個。 嗯，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係、是、知道我哋嘅質量，知道我哋距離，就基本上就可以知道我哋之間嘅嗰個萬有引力，但係屬於大啊，定係屬於細？ 嗯， 嚇、啊。咁如果我哋即係坐遠啲嘅時候，咁咪預咗係會細啲咯，嚇、 嗯， 或者是但一個係肥咗嘅，質量大咗嘅，咁又會大啲咯。咁、就將呢幾個唔同嘅變量去擺咗喺個數學關係裏邊。咁、而佢擺嘅時候又唔係隨便擺嘅，即係點解個距離要係擺喺分母啊？因為分母越大嘅嘢，最後會令到出嚟成嚿數越細。咁、所以就擺分母。咁點解質量係擺分子啊？咁就因為質量越大，個力會越大咯。 嗱、這個咧，我哋而家喺畫面上面，我哋見到呢條方程式啦。咁我哋啱啱會講，但係我首先想問一個問題，就話佢呢個去諗到呢條方程式，佢係透過一個觀察嘅過程啊，定係還是佢憑空喺一個數學嘅運算係諗到出嚟咧？嗱、即係舉個例先話，譬如話有咗一個量度單位啦，咁佢係咪逐個走去試下？喂？揾我打呢、這個桌球咁啊撞下咁睇下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定還是佢淨係坐喺度睇一啲天文嘅一啲觀察，再去構思翻呢一個方程式出嚟咧？ 其實佢幾樣嘢同時一齊諗嘅，我會話， 嗯、 即係佢其實構思呢樣嘢，亦都同時研究緊佢嗰個嘅牛頓本身自己嘅嗰幾個定律。 嗯， 嚇、即係其實最基本，我哋頭先有提到啦，第二定律已經係開始做少少定義嘅工作，定義一個力。咁佢喺呢一度其實就再進一步啦，即係雖然你話好難講邊個先邊個後，但係譬如話呢一度個邏輯次序就係話，基本上我哋有咗嗰個第二定律先，定義咗個力先。咁於是乎咧，先就順便可以幫我將呢一個式就呢條等式寫埋落嚟啦。咁佢亦都唔係話憑空喺度想嘅，我哋可以即係追溯翻啦。呢一個下邊 R 二次方咧， 跟住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啦嗱。即係頭先你講到話佢去揾到而家我哋喺畫面上面見到呢個方程式啦。咁究竟佢係喺憑空，即係用一啲數學嘅邏輯嘅思考嘅過程諗出嚟，定還是佢做過一啲實驗？譬如話喺打下台，即係呢啲而家我哋常見嘅台波啊 ，B 咧撞幾撞，睇下佢嗰個力係點樣，定還是佢睇翻以前嘅觀察星撞嗰啲即係數據去諗出嚟嘅咧？ 嗱，或者我其實好難會係淨係是但一個答案就可以答得曬嘅。其實可以話兩樣都有啲，但係話譬如邊一度係屬於邊度，可以又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即係譬如話，大家睇下呢一條式啦，就即係嗰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嗰個式啦。佢下邊嗰個 R 二次方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嘅距離嘅二次方嗰個意思。咁呢一度 呢個實際上係 D 嚟嘅啫。 係啦，就是、distance、啊。不過就有人中意用個 R 嚟表示。 唔係，佢呢個會唔會因為佢個橢圓形嗰、那個原因咧？ 其實都冇乜特別所謂嘅，即係佢大家中意慣咗用一套符號嚟表示就算嚇，即係冇乜所謂。咁呢樣嘢咧就唔係佢最先諗出嚟嘅嚇，即係譬如話哈雷啊同埋阿霍斯啊，佢哋都有佢哋仲諗得仲快啲先。咁而上邊嗰個 M 一同 M 二咧，有多少係佢自己研究經驗嘅一個？ 即係嗰個就頭先你講啦，一個肥一個瘦咁樣嚇，即係我同你之間呢、這個就即係兩個 mass。 係啊，呢個就係個結果啦。咁、但係你話佢係咪真係透過研究兩個人之間引力嚟去定出嚟咧？又唔完全係。其實佢最主要就係用翻自己本身嗰個牛頓自己本身嘅嗰幾個運動定律，佢會諗到啦。因為力呢啲嘢咧，一定係同質量有關嘅。即係譬如牛頓第二定律有講個力咧係要等於係要隨住個。即係一個力點為之大為之細咧，就一定係同質量嘅嘢有關，同加速度嘅嘢有關。咁所以喺佢嘅式入邊一定要有質量，而且咧唔可以淨係出現一個人嘅質量，仲要係 呢個一定唔可以一個噶啦， 係啦，因為一個相互 係一個關係嚟咁，呢個係一個關係，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球體同埋個柄之間，即、就、係、是、兩邊嘅關係嚟啦， 係啦，即係可能呢度 M 一係你啊 ，M 二係我咁樣，我哋之間存在嘅力係幾大，一定要講到我哋 嗱，呢個圖表上面咧，喺右手邊嗰個咧，大家就即係多啲睇啦，因為嗰個好重要嘅就係一個 M， 即係一個物體 A 同埋另外一個物體 B 之間呢個係距離嚟噶嘛 ，R 嗰個就距離嚟噶，係嘛 ？OK 啊。 咁頭先我哋就即係大約講到啦。咁其實佢牛頓佢根據翻前人做嘅一啲結果，已經知道個 R 二次係擺喺邊。 嗯。 佢亦都根據自己一啲力學結果，你亦都可以話唔係佢自己啦，係伽利略、流洛你嘅一啲結果又好。 嗯。 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其實 Hooks 佢自己都有研究一啲力學嘅。 嗯。 最再將一啲質量嘅嘢，識得將佢擺喺分子嘅嗰一度。 嗯。 嚇、啊。咁好啦，嚟到呢一度咧，即係大家都睇到啦，仲有個大階 G 喎，未搞掂喎。咁呢樣嘢點搞掂咧？就基本上就係數學家就好清楚嘅，凡係正比關係嘅嘢咧，都可以咧 有一個常數， 用一個比例常數替咗落去，然之後將嗰個正比符號換成一個等於嘅符號。 嗯，嚇、 啊，咁然之後靜來做嘅嘢咧，佢自己都有諗過，就係話，有咩方法去度下呢個 G 係幾大幾細咧？咁， 嗯嗯， 的而且確做咗一個實驗嘅， 嗯， 嚟去度下，即係因為呢個數原來後屘發覺係好細好細嘅數嚟嘅。 嗯， 即係呢度可以講一次，就係呢個 G 咧，用翻今日嘅單位嚟去講咧，就係話。個數值啊，就6.67×10^-11嘅一個好細好細嘅數。 啊，呢啲好少人記喎，呢 啲。啊，即係讀開物理嘅人會記得嘅。咁、 啊、 但係你大家聽到啦，一啲要有用啲天文數字單位10^-11嘅嘢，係一啲好細嘅嘢嚟嘅。 啊， 即係佢係距離一啲我哋現實世界上，即係有幾即係點樣可以感受到幾大幾細咧？就咁我哋感覺感受唔到啦。但係譬如話，我哋人世間大約感受到嘅嘢，就是、單位係一嘅嘢。 嗯。 譬如一公斤啊，跟住一米啊，一秒啊，咁呢都係我哋自己感官上感受到嘅嘢。但係存在住一啲係10^-11嘅嘢，即係你都可以想像到啦。M 一、M 二呢啲質量嘅嘢，如果我哋 set 曬做一嘅話，跟住呢個距離 set 咗做一嘅話，即係當我有一公斤，你有一公斤，我哋距離係一米嘅話咧。最後出嚟咧，嗰、那個力咧會係好細好細嘅力，就係、是、個數量級大約就係一啲6.67×10^-11嘅咁細嘅嘢咯。咁佢呢成句説話呢一、這個咁樣嘅關係就話俾我哋聽咩嘢啊？就係話咧，兩件有質量嘅物體，只要知道距離嘅話咧，我就能夠知道佢哋之間嘅引力。 嗯、 而呢個引力係一個好細好細嘅力。 即係換言之，喺左手邊嗰個就係萬有引力嚟嘅。係。F。G 嗰個就係 人人 上 force of gravitation 啊嘛嚇，咁大家唔需要俾呢個方程式嚇到你噶，其實你聽落就好簡單，好簡單啫。係，就係咧嗰個呢、這個即係、就是、兩個物體之間嘅引力咧，就喺左手邊。咁佢哋咧即係互相之間嘅呢兩樣嘢咧，即係嘅質量乘埋，再以佢哋嘅距離除咗之後咧、再將乘埋嗰個常數咧，就會揾到呢個力出嚟啦。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用一個嗱，即係如果大家用背書咁背，又好辛苦嘅。即係話，哇 ，G 乘上質量，除上距離嘅平方咁樣。但係其實大家咧去理解呢式嘅時候，最好真係用一個理解嘅角度啦。點樣去由點樣去理解啊？首先我知道距離越遠，個力會越細，所以喺分母。而且咧，個二次方又多啲，要多啲死記嘅成分啦。 嗯、 即係有人都會問㗎，點解要係二次方咧？三次得唔得咧？一次得唔得咧？唔係唔得嘅喎，佢都會係越遠越細啊。但係二次方係一個比較準確嘅數學描述，即係有人就真係研究過啦、就做一個即係天文觀察研究。咁、然後點解 M 一同 M 二要有 M 一 M 二喺個分子嗰度啊？因為 M 即係呢啲質量都係質量越大會令到個引力越大嘅嘢、而且咧唔係淨係牽涉到。其中一個人的質量是兩者都要 包含 咁，然後最後 G 就是一個普通的比例的常數。呢幾樣嘢嘅構成就幫我話到俾我聽，呢一個引力係幾？ 其實呢個我有兩點可以即係問一問啊，陳志宏博士，睇下你嗰、那個答案係點樣啦。實際上我哋如果我哋唔要個 G 都得㗎。我將個等號變成一個比例的符號都得。 問得好喎、即係或者甚至乎唔需要比例的符號啊，甚至乎就直接寫等號，唔係唔得㗎喎。咁就甚至乎。我譬如話唔好比例符號啊，直接等號、FG 等於呢一個 M 一 M 二除 R square，、其實冇話唔得嘅。但係咁樣嘅時候就有另一個問題產生出嚟啦。喺呢度咧，你係似乎用即係、就是、我哋似乎用咗 M 一 M 二同埋 R 嚟幫我去定義咗一個引力嘅單位。咁而呢一度由引力出嚟呢個單位嘅呢個力，同我哋頭先講牽涉到用加速度啊，用 嗰個 inertia 嚟去定義嘅嗰個牛頓嘅嗰個一牛頓嘅嗰個力係咪同一個單位咧？咁呢度 就唔同咗啦。 原來係唔同喎、啊。即係如果即係呢一個 G 咧係符合到牛頓第二定律嘅需要嘅。如果我哋頭先講過啦，一個單位嘅力就可以幫我將一公斤嘅物件去做一個一個單位嘅加速度嘅話咧，嗰、那個嘅力嘅一個單位咧，如果要能夠同時對翻喺呢一度嘅話咧、我就一定要同我定義咗一樣嘢叫做 G， 先能夠將牛頓第二定律入邊用嘅單位，用嘅嗰個力嘅單位，同呢度用嘅力嘅單位保持翻一致。 咁呢個就係一個習俗上嘅問題啦。係 啦。 嗱，第二樣嘢咧，其實咧就頭先你講過咧，那個 R square 咧，我以前都諗得好辛苦，我點解 R square？ 但係我聽你咁講，其實唔係一定要 R square。我拗 cube 都得噶，三次方都得噶，即係只不過我將嗰個 G 改一改佢啫嘛，咁解啫嘛，係嘛係嘛， 嚇嚇嚇。咁結果今日我哋有幾個唔同嘅方法嚟去反證佢嘅、即係當然啦，後來就用一個高啲觀點角度嚟講，唔怕即係唔怕你睇題，就係話原來呢一個 R 二次方亦都代表住能量嘅一個守恆嘅咁樣嚇。咁但係呢個點解咧？咁呢個真係就算讀過，我諗要讀到。即係真係同埋你 undergrad 先能夠去理解到，但係譬如話一個比較其他合理啲嘅解釋就係話咧，牛頓當時嘅心態就係話，佢點解亦都會肯接受呢一個平方反比，即係呢一個平方呢一樣嘢咧？因為佢能夠合理地解釋開普勒觀察嘅天文觀察嘅結果。 哦， 嚇，開普勒佢曾經揾到個關係啊嘛，即係話喺我呢一個太陽系入邊嘅其他嘅行星去繞住太陽轉。是有一個叫做 R 三次方除上呢一個週期嘅二次方嘅一種咁嘅數學關係。咁、但係仔細嘅嘢，大家如果唔明唔緊要嘅，就係、話因為牛頓佢亦都認為只有呢一個平方嘅呢一個關係先能夠同開普勒嘅觀察結果吻合。 唔係呢個咪頭先我講嗰度有好幾個因素啊嘛。佢自己坐喺間房諗，佢可能都睇過有啲前人記低落嚟嘅天文嘅數據。咁如果佢呢條方程式要即係用得啱嘅話，佢都要 解釋前人嘅嘢， 即係解釋少前人，同埋可以預計到將來係點樣。 係啦，係啦。 咁所以呢個我諗，即係頭先你講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佢係有睇翻曬，即係以前嘅人嘅天文嘅數據。 嚇！即係我諗呢度聽眾可能都即係睇到我哋一路解釋時候都有啲少少辛苦下嘅地方。即係喺邊一度咧？就係話我哋要不停地去回憶翻一啲唔同人做過嘅嘢。即係的而且確。在牛頓去做這個這樣的引力的時候，即如果上堂老師就想純粹給一條式就算了，但其實每一個部分都有它的數學根據和有前人做過的東西的根據在這裡。即如果說 R 二次，即哈雷、Hooks、Kepler 這些人名一是參與過，跟著上面的 M 那些是伽利略以前做過的東西，和牛頓自己做過的東西一些結合出來的結果來的。所以這一條這樣的方程佢真可以話啦，真係參考咗好多唔同前人嘅結晶喺度。我哋講呢條方程嘅故事入邊，不自覺都要提到好多人。 係啊，所以亦都即係推翻咗我哋啊，即係一貫嘅錯覺咧，就係、一個天才坐間房，突然間靈光一閃就諗到條方程拿出嚟。咁呢個肯定唔係噶啦，即係我哋起碼證明，即係起碼可以從科學史上面我哋睇到一樣嘢啦。咁有啲即係對數學係天生抗拒或者睇到符號好驚嘅朋友咧，你即係可以見到呢條方程式咧，我用一個最簡單最簡單嘅方式再講俾大家聽，因為我有少少驚你對個 G 嗰度咧，真係好大嘅一個疑問。其實就好簡單啫，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如果我哋讀書，我哋同我哋嗰個讀書嘅時間同我哋嘅分數。如果有一個正比例嘅話，即係如果有一個正比例嘅話， 温書嘅內容高 分嘅，係啦，即係如果係咁樣咧，咁你就可以將咧，即係左手邊個 F 咧，當做你個分數。咁呢一邊你就唔需要你個 G， 唔使你咩，總之 M 嗰啲你唔使理嘅，總之有另外一個數就可能叫做 T 啊，即係個時間嚟嘅啫。咁呢個即係分數同埋個時間之間係一個比例，有一個正比例度啊嘛。咁呢個就係退翻頭先嗰個即係好似嗰個比例嘅符號喺度啦。咁如果你唔要呢個比例嘅符號咧，你用個等號嘅話，你喺呢個即係 T 嘅前面，呢個時間前面，你加個常數喺度就得㗎啦。 一個常數喺度，即係其實我又用咗咁嘅説話去講一次啊，即係用翻頭先阿台長講嗰、那個温幾耐書就可以得到幾多分數嘅呢個比喻啦，就係話，如果我將個呢個比例嘅關係寫成一條等式，再乘多一個比例常數話，呢、這個比例常數基本上話到俾我聽就係話。 這個溫習時間和我最後得到分數是怎樣，兩個單位是怎樣互換。 嗯，是是、啊、 即原來呢我這個常數，即用剛才的例子，你就會發覺呢，如果這個常數越大呢，即是說呢我越溫得多書，換回出來的分數是換很多。 那今天給一條很簡單的問題，就是這個就是小學生問題、啊、但是很多朋友都已經放低了，但是即是你回去想想，如果對你有少許仲有疑問的話、啊、即舉個例子，譬如說如果我今天讀個鐘頭，一個鐘頭我聽考試呢，我就會攞到50分。咁、 嗯、 如果我讀兩個鐘頭咧，聽日咧我就會攞到60分。咁、 嗯、 啊，如此類推啦。咁即係你嗱，即係 呢個唔係呢個係呢個唔係直接嘅關係喎， 咁但係即係總之佢有一個關係喺度啦。 你會睇到就係話，即係如果要台長頭先咁講，頭一個鐘就攞50分，第二個鐘就攞多10分嘅啫。咁、 啊、 你就好明顯諗到頭一個鐘頭嘅嗰個比例常數，同第二個鐘頭個比例常數係唔同。 但我哋如果假設個比例常數係同嘅話咧，咁你可以諗下，即 係咁你會想象到，就咁照計應該咧，讀第二個鐘咧就應該就有100分㗎啦。 係啦，係啦，嗱，如果你明到呢樣嘢，你其實就應該明呢個方程式㗎啦。 即係呢一度，只不過話俾你聽，M 一大 ，M 二大 ，R 越細嘅話，出嚟個 F 就越大啦。咁、個 G 本身係咩咧？ 嗯， 其實就算即係正式學呢一個物理嘅人，就一個數字記咗佢就算，甚至乎佢哋甚至乎可能將背後嘅意義都忘記咗添。 嗯， 就係一個。6.67×10嘅負十一呢個咁樣嘅數字。 好嗱，我哋今日咧就呢一 part 算係技術含量嘅稍高啦，咁啊遲啲又會更加高嘅。 我要好多嘢睇翻轉頭，要補充翻今集 係係 冇講到嘅嘢啊。 係啊係啊，咁啊，正如我一開始我講咧，就譬如話，如果我哋嗰個即係表達或者我哋嗰個描述咧係未夠精確，又或者可以再簡單啲，又令到大家好方便去明咧，其實大家不妨俾啲睇法我哋，或者俾啲意見我哋，咁我哋盡可能我哋將嗰個節目再修改得更加好啲啦、 嗯。 好啦，今次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翻嚟，我哋又會講講即係牛頓三大定律啦，係咪啊？ 係 ，OK， 我哋下次再見啦。